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 我心创明基呀，天主父造生天地，我心祈求一子耶稣基督道，我顶主，我心祈应圣神降临，圣伊玛利亚之同心，我心祈求人一般起呀比拉多。各官司必定十二家，四日乃已，我先去讲第一，第三日这四家当服我，我先去升天，做一创领家，天主父自由，我先去日后，从彼日来，心旁生四家。我信圣神，我信有圣日公家父的主圣相通公，我信罪之下，我信历生之福我，我信小生阿门。 在天我等父家，我等王乐命降生，乐国临家，乐之神仙一地如意天阳。 我等摩乐金吉尔瓦，我吉恩鸟乐命我者，如我亚命乎我者家。又不我好含伊有感，乃救我伊向阿阿门。 王后玛利亚，满鼻声通知啊，做了该样能当，乐为赞美了太子耶稣，并为赞美。 天主圣母玛利亚，为我等罪人，今起天主，给我等死后阿门。 王后玛利亚，满鼻声通知啊，做了该样能当。乐为赞美了太子耶稣，并为赞美。 天主圣母玛利亚，为我等罪人，今起天主，给我等死后阿门。 王后玛利亚，满鼻声通知啊，做了该样能当。乐为赞美了太子耶稣，并为赞美。 天主圣母玛利亚，为我等罪人，今起天主，给我等死后阿门。 永恩归乎及子及圣神， 永得之意满世的今世及世之世阿门。有我主耶稣，赦我定罪过，求我定义地狱之火，道应真灵，当定天国，有为罪书有乐之人之家。 赞美耶稣受洗，感谢耶稣因此洗礼，圣会普世，并洗净我们的灵魂，使我们成为天主的儿子。恳求圣母，天主疼爱之母，为我们转达天主，使我们更为好爱之德行。 在天我等父家，我等王乐命降生，乐国临家，乐之神仙一地如意天阳。 我等摩乐金吉尔瓦，我吉恩鸟乐命我者，如我亚命乎我者家。又不我好含伊有感，乃救我伊向阿阿门。 王后玛利亚，满鼻声通知啊，做了该样能当，乐为赞美了太子耶稣，